Gucci, baby. I could take the seduction, fresh out the oven. I'm all kind of laughing. You're not Gucci, baby. Cause I'm all that you want for. I'm better than you can have for. Don't be scared of the birthday. You're not Gucci, baby. I could take the seduction, fresh out the oven. I'm all kind of laughing. You're not Gucci, baby. When I say get your delight, don't wanna pass it, don't get love my eyes. Yeah. Say she wanna make them never ask her with the price. Yeah. And she can ride her, make it whatever you like. All set, I grab her legs and not the butt. I get the blue one, turn up what she buys. I look in the eyes of a diamond. And it's fine, I done bought some diamonds at the time. Yeah. Sweet too, sweet, no new fear. No. 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20日，西安到成都的西成高铁陕西段调试正式启动。西成高铁陕西境内全长343公里，设计的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计划今年内开通运营。届时，西安至成都的列车运营时间将由目前的16小时缩短至3小时。华北将进入到汛期最强的降雨，京津冀暴雨一触即发。21日至24日，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此次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出现的最强降雨。中新网消息，某国顶级设计大奖近日揭晓，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研究生范时中的作品《生命滑梯》夺得了交通装备设计类的最高奖。此前，该作品还获得过德国的 IF 奖、经典奖等12项国际大奖。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16年至今，广东省全省已经有150家法院入驻到淘宝网，司法的网络拍卖累计成交金额达到221.68亿元。从资产类型来看，房产的拍卖次数成交金额最高，其次是机器设备以及机动车辆、土地、股权等。这里是新闻重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6南，0316-3095-777。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叫动？还有吉利嘉驰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嘉驰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嘉驰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最近最火的一个电视剧是什么？深夜食堂，你有在追吗？当然第一集出来就被人吐槽的不行不行的。第一集的嘉宾呢，演员嘉宾叫吴昕哈，是快乐家族当中的一个主持人，他在影片当中呢演一个富家女，然后深夜食堂的第一碗美食就是泡面。这是被人吐槽啊，泡面也能算美食，这植入了也。当然国产版的这个深夜食堂呢，因为第一集出来就是美食就是泡面，结果被网友吐槽骂惨了。于是呢就有大 V 啊向大家隆重推荐了深夜食堂新款美食煎饼果子。不是，这个大 V 居然天真的认为我们观众不满意的真的只是食物呢。当然网友吐槽的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吴昕浮夸的演技。首先要就是背景说一下啊，这个深夜食堂呢其实这个模仿的或者是说改版的是日本版的深夜食堂。那日本的女性呢本身在生活当中就比较反应浮夸一点，是吧？经常会吼哈呜，就这种，你经常看日本电视剧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啊。所以呢本身演技就很浮夸，再加上吴昕那个整个演的吃面的过程，哇，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面呢。有网友形容说这个演吃泡面的过程啊，每一个截图下来都让你深深的感觉到他好像偷偷放了个屁却没有被人发现的窃喜。当然吴昕对于这个演技被吐槽也是做了回应哈，说人生有很多瞬间你需要牢牢记住，但是如果你受到了嘲讽呢，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还回去。等着他还回来的那一天，希望我还能眼睛看得到。 风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像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人说，让爱随风沉默。

维修人员呢看拿着我的耳机啊听了好久，然后就跟我说这是没什么问题啊，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吗？我说就有点刺刺的声音。我说你这师傅啊，你我这做主持人行业的，我耳朵特别尖，你知道吧，就是我这个耳机啊我就能听出来有点音质不太好了，能不能给修修。然后这技术维修人员倒腾了好久，最后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呢，就是他们帮我掏了耳朵之后，我觉得哦音质好多了。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那个想念你的夜晚。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心。哦，想念你。我这无法转动的电话，是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等待你入梦，没有你的夜、哦、我只能思念你的爱、啊啊啊、没有你的夜、哦、我知道再没有温柔。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的心，没有你的。 各位，我跟你们说，我最近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当中，就是这一个星期下来啊，我天天上班上班上班上班，工作真的压力特别大。压力大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放飞自我一下，于是就到对面的商场去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到没钱了，余额为零的时候，发现，

山的痛苦埋在心 这是北京开始了一个最新的活动哈，叫做我自愿每周少开一天车，这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反正汽车是跑不掉了，是污染空气的一个重要来源，汽车也挺亏心的，你们也不看看你们给我喝的是什么。当然为了减少这个汽车排放呢，他们出现了这个我自愿每天少开一辆车哈。那有什么鼓励的方式呢，就是如果你车主平时车放那不动24小时，一天啊，就可以领到价值2到7毛钱的微信红包。那我听说北京最近很多的车主啊，在打开红包之后，都纷纷的自我心理安慰，呀，两毛也是钱嘛。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弄半天。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点点油油，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

人死不休一个字、 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千次的情丝就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OK， 今天这个思是这样的哈，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不对？但是自从最近我妈玩上了微信，带动着我家全家各个大三大三大三姨二姑子全都玩微信之后啊，他们建了一个群，自从他们把我拉到这个群当中，我就深深的觉得真的不孝有三，在长辈群里辟谣为大呀。但如果就摸得头你啊，二十郎当出头，然后呢刚刚毕业工作没几年，你会发现不孝有三，不考公务员为最大。

熟悉的和你分别一个圈、啊、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人像老了几岁，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心只受了几岁，如果你肯慢慢了解，我的爱变了，变得更真更坚决、啊、爱了又吵架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象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yeah、爱了又吵架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象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 梅赛德斯奔驰 V 型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着蓝天白云，夜晚正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调整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抛砖引砖一下哈，我就最近看到了葛大爷葛优演的某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片段，他在啃黄瓜，那啃的每一口每一秒钟都是戏啊。你呢依然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姐字母全拼 DJ 雪。 你把我得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走上去自动让一遍，我属于你没有期限，所有你说的一切，你绝对自信，重新进入地面，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在心窝里，好大就起不起，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发人类的提醒，这是个皮肤有温度生产的呼吸，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三周留下台下的你，能否用不坏我念的情绪，你寂寞我陪你珍惜，但是那一度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绝对不离开你， 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聊一聊你看到过的演技爆棚的一幕，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温森留言说，周星驰和莫文蔚，周星驰和朱茵，还有周星驰和张柏芝，反正就是周星星啦。另外仗剑看世界也是留言说了，说星爷的大话西游带上金咕噜说的那段话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呐、啊。很多好几个听众都在说周星驰哈演技爆棚，有听众说，所以金爷就是星爷，你们欠星爷的电影票还了吗？这个问题我第一个回答啊，就是还没有呢，我打算我想好了，等哪天吴昕把网友给他的嘲讽还回去，我就把星爷我欠星爷的电影票还回去，我觉得我应该不用还了。 Oh, yeah.

继续留言说，周星驰主演的《喜剧之王》里那一段对张柏芝说的“我养你啊”，他说这句话太经典了，瞬间说出了我们广大男同胞对于自己心爱的人内心最深处的感情。我跟你说，作为一个女性哈，对你们广大男同胞，如果我们女性相信你的这句“我养你啊”。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从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艰辛蔓延。曾经住在彼岸湾，如今的两岸，今生的嘴脸又浮天，精疲力尽的傲慢，却躲避也不愿丢脸。微微伤的那一段，背离了家园，梦还会有明天。梦到了苍茫茫的山，山崖边冲的誓言，离开的夜里繁星漫漫，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惊醒蔓延。山野，斑斓。